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第九章，维斯莱夫人的烦恼，第35集。 只要邓布利多出面支持你，他们就不可能给你定罪，这是不用说的。 罗恩兴高采烈地说，一边把大团大团的土豆泥分进每人的盘子里。 是啊，他帮我摆平了这件事。 哈利说，他觉得如果现在说， 我希望他跟我说两句话，哪怕看我一眼也好， 会显得很不知好歹，更不用说多么幼稚了。想到这里，他额头上的伤疤突然一阵剧痛，他赶紧伸手捂住了他。 怎么了？ 赫敏问，显得很惊慌。 伤疤， 哈利含混地说。 没关系，现在经常有这种情况。 其他人都没有注意到，这会儿他们都在一边动手盛饭菜，一边为哈利的侥幸脱身而欢欣鼓舞。弗雷德、乔治和金妮还在唱歌。赫敏看上去忧心忡忡，但没等他再说什么，罗恩就开心地说， 我猜邓布利多今晚肯定会来，你知道的，来跟我们一块庆祝啊。 我想他可能来不了，罗恩。 维斯莱夫人说着，把一大盘烤鸡放在哈利面前。 他眼下确实忙得够呛。 没事啦，没事啦，没事啦！ 闭嘴！ 维斯莱夫人大吼一声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哈利忍不住注意到格里莫广场12号里有一个人似乎对他能够重返霍格沃茨并不十分高兴。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小天狼星表现出非常喜悦的样子，紧紧攥住了哈利的手，像其他人一样满脸喜色。可是没过多久，他就变得比以前还要沉闷忧郁，话越来越少，甚至跟哈利也没有几句话可说。他把自己关在他母亲房间里的时间越来越多，只与巴克比克为伴。 你不要觉得内疚， 赫敏斩钉截铁地说。这已是几天以后，他们三个在四楼擦洗一个发霉的小厨时，哈利把自己内心的想法透露给了他和罗恩。 你属于霍格沃茨，小天狼星知道这一点，我个人认为他这样很自私。 这么说太尖刻了， 罗恩一边说一边皱着眉头，使劲刮掉一块牢牢粘在他手指上的霉斑。 换了你，你也不愿意被困在这个房子里没有人作伴。 会有人跟他作伴的， 赫敏说。 这里是凤凰社的指挥部，是不是？他只是心里起了希望，觉得哈利可能会过来和他住在一起。 我认为不是这样， 哈利拧干抹布说道。 当我问他我能不能住在这里时，他都不肯直截了当地回答我。 他只是不想让自己的希望变得更强烈， 赫敏显得很有见解地说。 他大概自己也感到有点内疚，因为我想他心里确实隐约希望你被开除，然后你们俩就都是被驱逐的人了。 别胡说了， 哈利和罗恩异口同声地说。赫敏只是耸了耸肩膀。 随你们怎么想吧，但我有时认为罗恩的妈妈说的对。哈利，小天狼星确实搞不清你到底是你还是你父亲。 所以你认为他头脑有点不正常？ 哈利恼火地问。 不是，我只是认为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很孤独， 赫敏简单地说。就在这时，维斯莱夫人走进了他们身后的卧室。 还没有弄完吗？ 他说着把脑袋探进了小厨。 我还以为你会过来叫我们休息一会儿呢， 罗恩气呼呼地说。 你知道我们来这里已经清除了多少霉菌吗？ 你们这么热心想帮助凤凰社啊， 维斯莱夫人说。 把指挥部打扫的能住人也算是你们的一份贡献吗？ 我觉得自己像个家养小精灵， 罗恩嘟囔道。 是啊，现在你该明白他们过着多么悲惨的生活了吧，也许你会更积极地对待 SPEW 了， 赫敏满怀希望地说。维斯莱夫人径自走开了。 对了，让人们体会到从早到晚都在打扫卫生是多么可怕，这个主意倒不坏，我们可以发起一个打扫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的筹款活动，所有收益都归 SPEW， 这样不仅可以筹集资金，还能提高人们的觉悟。 哎呀，我 赞助你，求你别再谈什么呕吐了。 罗恩不耐烦地咕哝道，但声音很低，只有哈利能听见。随着假期即将结束，哈利发现自己一天比一天更想念霍格沃茨了。他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海格，想打魁地奇球，甚至想穿过菜地走向草药课的温室。离开这座肮脏腐臭的老房子真是太让人愉快了。这里还有一半的橱柜都锁得紧紧的，克里切总在你经过时躲在阴影里恶声恶气地谩骂。不过哈利得留心不在小天狼星能听见的地方说这些抱怨的话。事实上，住在反伏地魔行动的指挥部里，一点也不像哈利原先想的那样有趣，那样激动人心。尽管凤凰社的成员定期进进出出，有时留下来吃饭，有时则只停留几分钟说几句悄悄话，但维斯莱夫人确保不让哈利和其他人，无论是用人耳还是伸缩耳，听到任何消息。他们都认为哈利除了刚来的那天晚上听到的那些，不再需要知道更多的事情，就连小天狼星也是这样想的。假期的最后一天，哈利正在清扫衣柜顶上海德威的粪便，罗恩拿着两个信封走进了卧室。 书单来了， 他说，把一个信封扔给了站在椅子上的哈利。 也该来了，我还以为他们忘记了呢，往年早就来了。 哈利把最后一点粪便扫进垃圾袋，然后从罗恩的头顶上把袋子扔进了墙角的废纸篓。废纸篓吞下垃圾袋，大声打起嗝来。哈利这才拆开他的信，里面有两张羊皮纸，一张照例是提醒他9月1日开学，另一张告诉他下一学年需要哪些书。 只有两本新书， 他读着那张单子说道。 标准咒语五级，米兰达·戈沙克著，和魔法防御理论，威尔伯特·斯林卡著。 啪，弗雷德和乔治幻影显形，突然出现在哈利身边。哈利现在对他们这一套已经习以为常，不会再被吓得从椅子上摔下来了。 我们正在纳闷是谁定下斯林卡的那本书的， 弗雷德随意地说。 因为这意味着邓布利多找到黑魔法防御术课的新老师了， 乔治说。 也该找到了， 弗雷德说。 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哈利一边问一边跳下来落在他们旁边。 啊，几个星期前我没有伸缩耳偷听了妈妈和爸爸的谈话， 弗雷德告诉哈利。 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听出，邓布利多为了找到这学年能胜任这份工作的人，可是费尽了周折。你看看以前的四个老师的遭遇，就觉得这并不奇怪了，是吧？ 乔治说。 一个被开除，一个死了，一个被消除了记忆，还有一个被锁在箱子里整整九个月。 哈利掰着指头，一个个的数。 是啊，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。 罗恩，你怎么了？ 弗雷德问。罗恩没有回答。哈利转过头一看，罗恩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嘴巴微张，呆呆地望着霍格沃茨给他的那封信。 怎么回事啊？ 弗雷德不耐烦地问，一边绕到罗恩身后，从他肩膀上探头望着那张羊皮纸。弗雷德也吃惊地张大了嘴巴。 局长？ 他不敢相信地瞪着那封信说道。 机长， 乔治冲上前，一把抢过罗恩另一只手里的信封，把它倒了过来。哈利看见一个红色和金色的东西掉进了乔治的手心。 不可能， 乔治压低声音说。 肯定是弄错了， 弗雷德把信从罗恩手里一把抢了过去，高高举在光线底下，似乎要检查上面的水印。 头脑正常的人谁会选卢恩当机长呢？ 双胞胎的脑袋齐刷刷地转了过来，四只眼睛同时盯着哈利。 我们还以为肯定是你呢， 弗雷德说，听他的口气好像哈利在某种程度上欺骗了他们似的。 我们以为邓布利多肯定会选你， 乔治愤愤不平地说。 赢得了三强争霸赛，做了那么多事， 弗雷德说。 我猜肯定是那些离奇的鬼话拖了他的后腿， 乔治对弗雷德说。 是啊， 弗雷德慢吞吞地说。 是啊，你制造的麻烦太多了，伙计。至少你们俩中间有一个是在做正事的。 他大步走到哈利身边，拍了拍他的后背，同时朝罗恩刻薄地瞪了一眼。 级长，小罗尼当上了级长。哦哦，妈妈肯定要令人作呕了。嗯， 乔治唉声叹气地说，把级长的徽章塞进罗恩手里，好像生怕他会玷污了自己似的。罗恩仍然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只是接过徽章，呆呆地望了一会儿，然后把它递给了哈利，似乎在无声地请求哈利证实徽章是货真价实的。哈利接了过来，格兰芬多的狮子身上镶着一个大大的字母 P 字，他在进入霍格沃茨的第一天曾在珀西的胸前看见过一个这样的徽章。